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热爱生命，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欢迎大家在诵读小站小程序里面上传自己的朗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高人气诵读人还将获得由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期待您的参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岳老师。张老师中午好。 主持人你好。 张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主要介绍一下世界范围内的天气。先说一下重点的天气。重点呢主要是还是北美洲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受到一个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那么在北美洲的东部地区和美国的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在加拿大的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这么一个天气。那么具体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今天一直到23号这个时间呢，在阿拉斯加地区、加拿大的大部地区、格陵兰和拉布拉多半岛、美国的西北部和东部、古巴，那么这些地方有一个小到中雨，那么局部地区可能有些雨夹雪这么一个天气。其中在美国的东南部这个地方有大到暴雨，那么具体来讲，可能就是纽约、华盛顿、迈阿密和休斯顿这些地方可能。逐步逐步转成一个有小雨，转成一个大雨，什么具体有暴雨。在这里看来，这个天气持续时间应该还是比较长的，看得两三天，甚至还要更长一点时间。那么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这些地方会有一个有小雪，逐步逐步转成大雪，甚至有暴雪。这么一个天气情况。你像这个气温啊，这个像渥太华这个地方，这个雪持续时间也比较长，看来得持续到24号，那么到25号这个雪才有望停止。你看它这个气温变化也是很大的。你看今天它这个像渥太华这个地方最高气温还有9度，最低气温在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9度。那你到了这个23号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最高气温就降到了-10度，哎，它这个气温就是变化非常大。 嗯， 最低气温也在14.5度这么个样子。那么到了25号，那么这一带可能气温会就雪停了，气温会略微的有点上升。所以说在这一带旅行啊，一个是雪大，那么大家要注意防范，再一个降温也剧烈。 嗯， 在欧洲这个天气总体来看，天气相对比较平稳，它只是呢小雪纷飞不断。那地面的相对的比较湿滑，这个雪不大。那么主要是在东欧的西南部这一地儿，可能这个雪要大一点，有个中岛大雪，局部地区可能有点暴雪。这个东欧呢，西南部这一带的气温看来最高气温在2到4度，最低气温在0度到-2度。那这个欧洲不下雪的地方，它一般这个气温最高气温在4到9度，最低气温在0到4度。因为这一点，因为天气，还是可以，冷归冷，但不是太冷。 嗯， 其他的地方我看天气相对的比较平稳一点。 嗯， 那么在咱们亚洲呢，就是在日本主岛和伊朗高原，那么这一点有点小到中雨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个天气。 嗯， 澳洲这一点天气就比较平稳了。就是有一些小雨啊，个别地方有点中雨这个天气。 嗯， 那么这一带的气温也是比较高的，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17-18度。 嗯， 是这么个样子。 嗯， 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的1:08，环球旅行家进入到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已经是2018年12月20号， 嗯， 进入到年底最后的 十天。 对，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是这几天看到同事们的工作啊，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应该都是在写总结。 啊，对，要回顾一下。 写完了吧？ 我写完了。 你是一个按时完成任务的人。 我是一个就是对过去不是很留恋的人。 嗯，哦，就是。满眼都是未来， 就我还挺期待即将迎来这一年。 其实在展望新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像一个商店啊，或者像一个工厂，它往往会进行一个盘点， 就清一下库存吗？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话说得好，清理库存。其实有的时候清理这可以分开来讲啊， 对， 要计算出来，要做一个记录，同时呢要把它放到该放到的地方。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这时候有点杀风景。嗯，要钱不要货。 这什么意思？ 清库存的时候很多商家都会说年底了要钱不要货，只要钱 不要，所以就甩卖了是吗？ 对，甩卖。 好嘛，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真的是这总结啊，有的时候不同的方式。 对 啊，总结自己的一年的工作，一年的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不仅是每一个中国人了，其实我们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在生存的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总结每一个经过的那一段路，经过的那一段过程，总会对你的未来是有好处的。 是。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一开始就要说的总结呢？ 嗯， 我们今天的达人订阅号就进入到了一个总结的时刻。 嗯， 啊，今天我们的达人是刚才在片花当中我们听到非常醒目的那个声音，谭怀宇，欢迎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总结这事儿我们可能都跟 谭怀宇没法比。 真的就是我们刚刚在上楼的电梯上面，怀宇突然就是非常无意间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小的物件， 是的， 就让我和张帆有一种想哭出来的冲动。 但是哪有哪有，没有， 这不就很感动，就是这个细节可能在您看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习惯，但是在我们看来真的是我们身边独一份的 啊。对，来怀宇，如果方便的话跟我们说一说你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 对， 是一个笔记本，然后但是这笔记本比较特殊，是我一直特喜欢的一个笔记本，特有质量的无印良品，然后那个上头呢贴着邮票，那么我每次到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时候，不同的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记录，那天跟谁讲的是什么，时间是什么，但是呢光写这个呢还不够，所以我就在那个所在的邮局盖个戳，那戳呢就是那一天，如果要是那天赶上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会特殊注明，然后那个这一天就是广播直播是那一天，那么就是我及时把这个补上，这就跟那个上学一样，好好的给自己留个纪念。所以今年一共广播到现在做了61期，然后那个内容包括好多嘛，就是好等等，但是实际上呢是给自己留个纪念，这脑子不好使，这个不管是谁都是，现在可能小孩他脑子也不好使， 信息量太大， 事儿太多， 对，记下来，然后这是个小纪念。 刚才怀宇说这个小纪念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另外一种记录的方式。其实咱们现在用到的最多的是什么？我想袁一一定会理解我下面说的话。我在翻袁一的朋友圈，我就可以看到你这一年当中 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包括我自己去回忆我这一年去过哪儿，我就会翻朋友圈。 有一些时间点， 对。 但是我们说很珍贵的就在于你在朋友圈之外。你在你的社交平台之外，你居然还给自己留了一份私家的记忆， 就纸质版的还是？ 是不是？ 然后呢？实际上那不是个分享的过那个环节， 对啊， 只不过是留给自己留一份记忆， 就是私藏的。 对，然后就像我看电影似的，我看电影，乌龙看完电影以后还写，先写一部分纸质的啊， 哦，先写成纸质的， 先写成纸质，然后再抄过去。所以呢，这些年。那本儿都好多本了，所以这样的话这脑子更不好使，所以就回头一看那本儿的话，哎，就回来了， 很难得。现在就是那笔头手写这件事情对于现代人来讲越来越生疏了。 是的， 我反正是这样啊。我刚才在跟袁一跟那个我的怀宇在说到这个总结的时候，我自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多少人能够随时随地的记录下你自己的，就是我们当然会用照片的形式，用视频的形式，会在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的形式，但是你会用自己的小笔记本把自己今天所做过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再盖个戳吗？ 太难了，就是你知道，因为现在设备方便了，记录方式方便了以后，大家已经 懒 到， 对， 你连回去你找个时间来整理一下这些电子的资料都没有时间， 你过去肯定 找不着。 小的时候也是会被任务似的要记日记， 日记， 对不对？ 对， 啊，小女孩更是这样啊， 还要上锁， 对。 然后我们通常还会有周记。 啊，周记， 尤其我在暑假里面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每周都得写，哎， 写满多少篇， 对的，这个特别的耗功夫耗精力，但是现在你想有了更多的方便，其实我们现在不用拿手再在纸上去写，有可能你就有一个你电脑当中的一个文件夹，你有可能就有一个电脑当中电子的笔记本，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很方便记录了，但是我们通常还是会忽略到这一点，我们给自己找的借口就是事儿太多了，哪有功夫， 对， 所以我就问怀宇一句，你的功夫你的时间从哪里来？ 把那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情都不做了，就专心致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要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时间全都是有的。 好，我记住这句话，我们在来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努力的消化一下， 激励一下自己，对，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同时也就出现了，就是刚才那个笔记本当中记录的那些内容，我们指的不是他到了哪里去讲这些内容，而是他的这内容当中记录了你的足迹，到底在2018年涉及到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是让怀宇来做一个咱们达人订阅号的代表， 对，代表达人们 总结一下， 来回顾一下2018的足迹， 好不好？ 但是我是还得这么说，我是个 小众的一个个体，我不具有更多的代表意义，只不过可能我放在时间就是时代长河之中，这是改革开放40年了，那么我又是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受益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40年，也就没有我的现在，然后也就没有我看到的世界，我也就没法跟大家展示这一切。那说 这是真心话， 这 是 确实 真 心，而且是时代的。 我跟怀宇曾经有一次这个也算是私人聊天，因为当时袁一不在，刚好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关于怀宇使用的设备的变化， 啊对，说过 他的摄像器材摄影器材的变化， 对对对，说过这事儿，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时代变迁， 对，几年十年， 对 他的变化 不得了了，就 他的变化让人就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 对对对，所以这个这是规律，我们不管你否定它还是承认它，它都在那儿。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只能接受它，我们改变不了 它的一切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意思。那么其实说到设备的变化，说到自己就是物质上的变化，同时你的足迹，你能够走出的范围也在 发生变化。我明显的发现我变化的特别大，跟以前变化的特别大，因为以前有个就是说可做可不做的努力去做，然后呢这是有意义的是吧，但是后来发现你当你比如说收获的东西特别多的时候，你连整理都没有了时间了，那你那部分生命精力激情全白费了，而且世界之大是我们三生三世无法穷尽的，所以呢你就是当明白这事儿以后，就自己就觉得很踏实，然后呢就安静下来了，就想想我如果就是说如果再给你一星期你干点什么，那么你肯定有一排序，这排序呢那个前面的肯定是我肯定排序是按照重要的来排，哪个重要的排在前面，然后呢如果超过了比如说他第三以后了，就没戏了，这就等这事儿等于办不成了， 所以从如果是从2018我们回到这个这一年的一个旅行的过程这个足迹上来讲，这个排序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在这个当中有自己就是意愿当中第一位要去做的事情，特别急切的很想要 做的事情，特别急切的 也有一些可能会你无法摆脱的事务性的工作也在旅行当中也要去完成的， 也有然后呢你自己就是生活是放弃的艺术，然后你老得放弃，于是呢 他这全是金句 最后全都把那个最重要的全保护下来了，然后你得有一个阅读生命的能力嘛， 但是我在你的 微信 分享的平台上，对，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话，说今年对你来说是旅游的小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啊？对，可不是吗，就是说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是个主题旅行者，然后呢大年呢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喜欢三样东西嘛，一个是世界遗产，当然包括博物馆了， 对， 然后第二样呢叫世博会，第三样呢叫奥运会，但是这三样不可能同时做的，因为它的工程太浩大了，我先把奥运会给放弃了，我做不了，所以呢那么那大年就是世博年啊，所以在世博年之前你得更多的积累什么呢，当你进入每一个世博会的时候，你是否进入它的展厅，你能够看懂这个国家它表述的什么，不管是通过城市啊还是食品啊，它把这些东西都表述出来了，那这些积累都靠什么时候呢，只能靠我们去旅行，而世界之大我们又无法穷尽它，那又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挑重点，于是呢把世界就是真没剩多大点地方了，你喜欢的地方那喜欢的地方都不是打卡的能去的，就是你去那儿就是说我到过了，这个没有意义，所以我发现有很多地方需要反复去， 所以今年 我一共就出 去，今年这个小年出去的就少， 就少就比真是我说起来真是少，因为平时前两年都是什么86天46天， 哎， 我今年就两趟一趟， 来我们听一下他这个少他的小年是一个 什 么样的 程度，对， 什么样子的 是分两部分吧，但是合起来是一部分，它分为国外出境旅行和那个在国内旅行嘛， 我看到两个很好听的名字 啊，对对对，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嘛，就是第一趟是去伦敦，因为伦敦迷失在伦敦、因为这伦敦太大了，而且伦敦的那个它的那个文化底蕴太深了，所以呢我用41天的时间，我没 有好多地方我还没去。 41天的时间迷失在伦敦，这是出境旅游当中一个部分。今年 确实是走丢了，可能 走丢了，就真是走丢了。那个就是当你到那之后，你才知道哦，泰晤士河原来是这样的。牛津街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那么英国绅士是那么的温存，然后博物馆里都有你看不完的东西。所以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生日，那天我送给我自己一个礼物，那是星期五，我在大英博物馆里边看了11个半小时的大英博物馆。 哇！ 就我觉得这份礼物，我说 这份生日礼物太厚重了， 太厚重了。然后呢，就是，这那就在一个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我也是第一次。但是我发现这事儿有意义，因为旅行它是主题的，主题一般的是连续的。如果连续做一件事情，它往往会有质量。 啊 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啊。然后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可能喜欢不同的主题，但不管哪个主题都好，啊，只要是那光环头上的光环一点用都没有，那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被时间一下就打磨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属于自己精神深层的那些质的东西会闪现出刚的成色。 你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就是渴望的内心里面它有。 对对对，这是我一直因为前面已经去过连续2年去英国了，我觉得哎呀，第一次把英国花了46天都走遍了，然后第二次去，哎，我觉得那最遥远的接近北极圈那地方，我开始认为跟我没关系，后来发现特有关系，我必须得补上这个。可是在路上就花时间嘛，然后等到这两趟去完了之后，等我回来再沉淀的时候，我觉得我还缺 一堂重要的课，我还得回伦敦去上课。那么包括我在走之前得知道好多英国的人呢，因为这个等我到英国的他的那个博物馆肖像博物馆里头，我不认识啥人，这我去，这我就 博物馆就看到都是那些 全是人，不是谁画的谁雕塑的，而是雕塑的谁画的谁。那这对于来说这就是真正的文化层次了。 这真是，这要是不认识的话一个都不认识，你 看不出，对，看明白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但一个不认识这不太可能。然后呢，比如说你要认识30-50的话进去就晕，就是大多数不认识，因为他一共有2000多人。但是如果你认识个200人，这就不一样了，哎，特别有意思。当你认识这200人的过程中，你就会这个知道他们的生活经历，然后呢其中包括很多方面嘛，什么什么名人啊，艺术家啊，科学家啊， 认识200个人对我来说都非常困难。我现在仔细一想，我根本不可能超过20个人，我觉得我都已经很满足。 20个人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没有问题， 20没问题。 对对对， 真的吗？ 真的， 谢谢你们鼓励。 可以的，但是这就说我说分享这个旅行经验嘛，所以我就觉得到哪个国家也好，认识人特别重要。包括我第二趟旅行，就是因为我认识人多，所以呢他的旅行的质量就不一样了。 这第二趟是什么呢？ 第二趟我觉得我该给自己放个假，所以我去趟泰国。这泰国谁没去过呀，是吧？ 所以泰国这部分也是不是也有一个小标题 啊？对对对，叫幸福的黎明。 哎呀 啊，因为 幸福的黎明 啊，对对，因为第一次不是走失了吗？后来捡回来了。然后呢，那幸福的黎明 找到曙光了。 对，实际幸福的黎明，它是一个泰语叫素可泰，它翻译过来就是， 哦，素可泰就是这个意思， 幸福的黎明。 我们经常听素可泰这个名字， 对对对， 不知道的。 它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王朝。然后呢，那是泰国人认为那是他们的第一个王朝，也是最好的时代。于是呢，就是了解一下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那背上记录了，水里有鱼，仓里有米，国王不向百姓收税，这就是刻在石碑上的。然后到那一看，哦，这是泰国认为最好的地方，幸福的黎明。所以一进他那素可泰那个历史园区以后，发现所有的寺庙朝东。所以你是这就明白了幸福的黎明 嘛，黎明的意思就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当你知道他几个帝王，然后呢泰国的历史名人没有英国，远没有英国多，但你知道以后还是不一样嘛，啊，所以这也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泰国的话那个名人会比较冷僻，可是他的神多呀。对，你也了解他好多神，所以你才能进去以后，比如去那个大王宫、玉佛寺啥的，一下就看明白了。 所以刚才这两趟旅行是2018年你的出境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没有，仅有的两部分， 仅有的。 但是时间其实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对。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像是半梦半醒间，就是 还没有找到黎明。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是这样的，我一直在说，我所做到的事情，任何人都能做到。就比如说，我喜欢东西叫城市嘛，地方叫城市嘛。那你想想，曼谷啊，包括素可泰，这都很容易去的。我又没挑战什么南北 极限的东西 啊，对，我又没上高山，我又没挑战身体极限， 只是沉浸下来而已。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有几座精神的大山，全都在博物馆里呢。你得爬这个，爬这个也不容易。但是我选择的是。攀登这几座高峰， 就是其实有一个电视节目的名字可以解释一下，叫《最强大脑》。 但是《最强大脑》的背后也是他有很多很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那样非常勤奋的那些准备。 所以他一直在说嘛，旅行之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但是2018年的旅行对于唐元宇来讲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他自己所说的啊，所谓的仅有的两次出境旅行， 仅有的。 接下来在下半时段，我们还会来继续了解在2018年唐怀宇旅行的足迹。我想可能更多的在国内的部分啊，也是他在今年很重要的收获， 很重要，很重要。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8年你走过的路。 好。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物满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6-01010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新南非新体验，360度旋转缆车登顶桌山，在云雾交织中一睹上帝的餐桌，敞篷越野车巡游克鲁格国家公园，探寻非洲5大野生动物的足迹，行驶于滨海公路花园大道，在湖泊森林小镇间收获斑斓美景。南非野性追寻，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京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岁末狂欢，新一波品牌入驻，优惠折扣享不停。 22号方恒狂欢夜快乐启动，说出你的愿望，把惊喜带回家，咱们约起吧。 挑装修就跟挑老公一样，必须挑靠谱的。 所以你靠谱的老公挑好靠谱的装修了吗？ 他选的全包圆装饰，给个电话400-606-8866让我打，说是要我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 VVIP 待遇。 全包圆可以，999一平，你啥都不用管，家具都管了，送的东西都是名牌，卫浴还是智能的 呀。看来我老公真是挺靠谱的， 这就打 400-606-8866，靠谱家装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达人订阅号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分享。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说了华语出境旅行，它称为仅仅的两次，一个叫《迷失东京》，不是《迷失在伦敦》，《迷失东京》是个电影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幸福的黎明》啊。这两趟出境旅行呢，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稍微的时间上奢侈一些。 对。 那但是华语说了，这仅仅是他在旅行小年当中的两趟出境旅行。 但华语也说了，目的地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 啊。对，没难度。 对。 然后呢，包括费用，包括费用都挺低的 啊， 然后呢，谁没去过泰国？那机票好便宜。 华语倒是这点，我觉得特别让人佩服，就是他对某些东西啊，他并不是那么的在意。比如说，他说住在什么样的豪华的地方，他没有特别特别在意，他没有特别去挑选，但是他也不会说拒绝。 对对对， 在某一些就是比较艰苦的呀，比较这个、 有些地方你赶上了， 特别不舒适的，他没有什么挑剔。他要的就是自己要那个主题，我今天想好那个主题了，我就奔那个主题去。 对对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想 起来目标很明确， 他那性价比挺高的，他挺会高的， 对， 挺会高的啊。 光从花费上来看的话，确实不会特别的多。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比如说旅行嘛，都用公共交通工具，这一下就确定了，您在这上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他就跟一个当地人一样， 但是收获是不一样的， 收获不一样的。 所以像他自己说的，他翻越了很多精神的大山 啊。然后，但是一路上还有风景呢，比如说人，我见过很多很多沿路的人，当地人。如果你不坐公共交通，不使用公共交通， 你无法跟他们相遇。 对，包括比如说在伦敦，我那个碰见那个 offer 小黄车，正好赶上他一个工作人员在旁边。啊，我跟他这个交流就是一道风景啊。 希望大家这个小黄车的这个事情能够圆满的解决啊。 是是是。 好，我们回到今天主题。 好， 刚才说过了两趟出境旅行，还说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分享一下他在国内的旅行。 嗯， 国内旅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因为我老看他的那个分享的东西嘛。 嗯， 我就看到要去某一个地方讲课了， 讲课了， 又去西安了。 又去西安了。然后这今年实际上去了不少次你们西安。 那 个你们先，就是因为咱们是中国人嘛，我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如果要不爱自己家乡的话，你不会爱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首先你怎么说这个爱国？ 爱自己的， 爱自己的文化， 出生的那个那片土壤，那个土地， 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爱人民。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 滋生了， 对对对，所以呢，还以及我们悠久的文化，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那么如果要不懂文化的话，这就是句空话。所以呢，你想想中国范围之内哪儿文化深呢？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去一旅行，就是说我今年一共就去了中国就这四个城市，西安、洛阳、南京、上海。 你看他去的这个 前三个 都是古都， 都是古都啊。然后呢，就去了这四个地方，然后主题也特别明确，去世界遗产和博物馆，然后这个世界遗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最渴望的。那么今年在国内的世界遗产，我才增加了一个，叫中国大运河。 哦，大运河这个是也是，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是新增加的， 但是你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世界遗产。真正当我在洛阳看到了那个唐朝和隋朝的那个存谷子那个大仓的时候，它是靠运河运过去的。那旁边就是有一个解释，一个标牌嘛，说当时这个仓挖下去以后，这仓里头每一个仓能存粮食55万斤。55万斤就是27.5吨呢、然后你就想这仓有多大，可是这是挖下去的，挖完了以后他得把旁边弄得很结实，然后呢再用涂上灰膏防水，再烧完了以后里头再铺上席子，再铺上那个木垫的木头，这样才能放粮食，这样放粮食它才不变质。然后呢，那个这个仓只是一个，当时这片这个，叫回落仓嘛，这回落仓里头有700多个这种仓。 回是哪个回？ 回家的回。 回家的回。落是 洛阳的 洛。洛水的洛 、回落仓，还有一个叫韩家仓，韩家仓是在那个汉魏隋唐洛阳城里边。 哦。 啊，所以呢，这就是世界遗产的附着地，它才是代表大运河当年的一种风采，成为遗址了。那个大仓被回落仓被废了以后，就随便那淤泥往里填，填了几百年没填满，所以就看那个后来发掘就发现它旁边那个泥是一道一点一点上去的，等到了 过了元代到明代了，它才填平了。 哦，所以可见那个规模。 对对对，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以前就是去一个世界遗产或者是很容易的，咱们京杭大运河也可以随便去，但是它不在我去过这个名录里边，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增加一个世界遗产的数量是很难的，但是真正进入它的那个精髓以后获得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嗯嗯， 所以这就是我以前只去过好多次的，而这个地方 洛阳其实去过很多次了，是吧？ 啊，对，去过好多次，包括龙门石窟也去过很多次。 嗯，一说洛阳，就是相对于长安来讲叫东都洛阳嘛， 东都洛阳啊。然后呢，那个，嗯，那边长安嘛， 对，嗯， 所以两边高铁一个多小时。 洛阳到西安真的很近， 特别近， 非常近， 哦， 一个多小时高铁。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西安听到这个洛阳的方言，就丝毫不感觉奇怪啊。陕西的这个河南， 司空见惯是吧？ 河南话特别的流行的。 对，这俩地方的人都特有文化，你跟聊去吧。这咱就跟你那个我的词儿叫举着聊， 啊， 你举着聊，那情绪那人举起来聊， 情绪是举着的， 举着的。他们有文化，说起来真的就是，比如说成语，他都说得多， 啊， 用得多。 因为你想，很多成语从哪儿诞生的 啊？对啊，你说这个洛阳纸贵啊，这个是吧？什么洛阳铲啊？ 对对。 然后到那儿我才知道，哦，洛阳铲不是铁锹那么长啊，真正长的洛阳铲可以达到二三十米。 哇， 嗯！二三十米，它探底下就是那个 过去啊， 过去 那个盗墓 盗洞，它从底下盗上来的。 对，嗯， 那个有一个仓，就是回落仓里有一仓，那盗洞是从十几米下面出了一个盗洞。然后呢，考古发掘还把那盗洞留那儿了，就说当时人家就是认为这里头可能有什么宝物，但是盗洞下去一看，发现这里头没有，是空的，就放弃了。而且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啊，不是说几百年，这一千年以上的事儿。哎呀，这事儿了不起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实际情况的时候，跟想象啊，跟这个记录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能够对应起来， 对，超乎想象， 只能是去看，去亲自感受。嗯， 对， 洛阳是今年去了几次？ 啊，洛阳只去了这一次， 去了一次是吧？ 只去了一次。 西安今年去的次数 比较多， 去的更多。 而且我知道，好像洛阳这次跟西安还有点关系，就是去了西安之后，从西安出发去。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我现在是讲课，在外面讲课也越来越多了，讲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我有这个条件，又有条件，这个假公济私了，就是给自己腾出点时间了， 有一点那个探索宝库的小特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能够借着这个便利能够了解更多的东西， 多停留一两天。 那么西安你是去的次数多，去了几次？ 西安去了四五次呢， 今年一年啊。 啊， 你比我还多呢。 那可不嘛， 包括我第二次的时候才向您讨教西安的那个葫芦头泡馍哪好吃。这是真实的，是吧？ 第一回的时候自个儿先去探探道 啊，第一回的时候还是想着陕历博， 对 啊，还是想着西安博物院啊，想，而且它有美术馆。当然西安的比如说现在那个法门寺，那个府峰那法门寺还是挺烧人的，我现在还没去呢。那旁边还有一个青铜博物馆呢， 现在规模很大 非常大。然后旁边有一青铜博物馆呢，那一定看上去很过瘾， 嗯， 没有一天出不来的。 嗯 嗯，在西安那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就是去了以后除了他的精神世界之外，他不是也需要一些那个食粮吗？哈， 嗯， 然后他到了那之后，他今天工作完了，然后他要去找吃的了， 然后 怀宇给我发一微信说，那个能说推荐一下你上次说那葫芦头在哪儿吗？我跟你说，当时真把我难住了。其实我说的是我是这个大话，你知道吗？我是说 了一下，然后他立刻找自己西安本地的朋友， 我立刻 找， 非常迅速的，我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发了一个，而谁知道赶紧推荐啊！哎，特别给力， 特别给力，特别好吃。 然后人家说了，你那朋友位置在哪儿？这个很重要。 对呀， 你那朋友位置， 对对， 位置在哪儿？我给你说，附近 的， 是是是， 附近一走叫 我走过去的 是吧？叫天下第一碗是吧？还是 对对对， 长安第一碗啊？ 天下第一碗， 就是一个特别好， 特别好的，我走过去的， 绝不是就是只给游客亮招牌那种。 对对对，没什么，就是有的是座。 哎， 是这样的，但是也那个大红灯笼高挂，就是特别晚上去的嘛，也特别那什么，而且这个走过去了还看出还路过一景，我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没见过这个。在马路角那停一辆车，车上放了一大望远镜，这望远镜对着天上一星星看。 是在街边啊？ 街边 是真的，不是雕塑是吧？ 不是，那大望远镜直径得有40公分吧。 有人在那儿看吗？ 那当然了，那车司机在这儿呢。 哦，就自己驾那儿了。 啊，对，这车驾车上了。这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没见过这景。 在西安，他看见就一普通人， 就一普通人开一车到这儿，咵挺着脚那儿，因为已经天黑了。那还是年初呢，特别冷，然后呢，你这个旅行跟旅游完全不一样。你要不，哎，不， 要不走着过去？ 你要不走着，或者你 要不是找那葫芦头， 要不是去天下第一碗， 就看不见天上那星星。 对， 您说的特别像是就是那个建国门那角啊，那古观象台， 古观象台。但是这个真是没见过，因为。它是反射望远镜，不是往上看的，它是往下看的， 啊， 往 下 看，特别舒服。然后呢，手机还可以拍一段视频，分享这天狼星。 而且您跟这个当时的街边的这个主人是聊天了，是吧？ 啊，是啊，这个我用我那贫乏的那个天文学知识，跟人家那个就是拿这底子跟人接一接，能学来。 爱好者 啊，对对对，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爱好者，他要认识宇宙的，所以他学的每个知识都是特扎实的。 你看看，在我们这个古都长安， 高手在民间， 高手 在 民间。 可 是关键是这成本挺高的，一辆车背扛一望远镜，然后还得停在街角啊。然后对，说看一眼收多少钱？有时候看一眼，他一高兴了也不收钱。